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28集。店里人多，上菜慢，池诚吃着桌上的花生米，起了个话头。 哎，我还不知道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呢。 按理说，池瑶根本不会喜欢比他小的男生。池诚不确定江燕此行的身份是普通的陪同者，还是他未来姐夫候选人。他更偏向前者，毕竟他曾在江燕这栽过跟头，要让他叫江燕姐夫，他做不到，池女士也不会同意的。 认识没多久。 池瑶避重就轻，没说两人住对门的事。 有次在路上，江燕偶然帮了我个忙，就这么认识了。 什么忙？ 夜跑那件事儿，池瑶还没和家里说过，但想到江燕说的那句池诚不喜欢我，他犹豫两秒，还是把这件事说了。池诚做事随心所欲，却有分寸。如果知道江燕帮过他，不说别的，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有敌意。池诚越听越惊讶。 这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过？ 我和你说也没什么用啊。 那也应该告诉我。 池诚有些生气，他拿起手机看向江燕。 江燕，你号码多少？ 江燕告诉他后，身边的池瑶叮嘱道： 你别告诉妈，不然他又要担心好久。 哼，看你表现。 池瑶一瞪，作势要打他，恰好有人过来上菜，只能作罢。饭吃到一半，台上有人开始表演，都是些营销噱头，池瑶看了会儿不太感兴趣。夜深了，窗边位置又靠着湖，他有点冷，借着漆黑由着江燕包住自己的手。要不要回去？池瑶白天起得早，午觉又被江燕搅和了，这会儿吃完了饭是有点犯困，打了个呵欠，他点点头。池瑶困了，我先送她回去。池诚闻言转过头来。 行，我和小野过会儿再回。 待两人离开，他却没看表演，而是凝视二人的背影。虽然还是和白天一样保持距离，但两个人之间的气氛明显起了微妙的变化，好像变得暧昧起了。也不知是不是台上在唱情歌做的碎。 老婆，你看出什么了吗？ 小野想都不想。 江燕喜欢你姐。 我姐本来就不缺人喜欢。 但池瑶姐只有一个呀。 池诚抱着手臂沉思片刻，还是给江燕发了条消息。他喜不喜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池瑶喜欢。客栈后边的空地被改成了篮球场。晚上10点半，简陋的篮球场只有角落一盏老旧的灯在照明，飞虫和尘埃混在光晕下飞舞，篮球与地面发出的碰撞声在后山擦出一阵又一阵的回音。又一记三分球。江燕出了一身的汗，他看向池诚。 你找我出来就是为了打球？ 池诚拢起额间汗湿的头发席地而坐。 你和池瑶到底怎么认识的？ 吃饭的时候不是说了？ 我不信有那么巧的事儿。你是不是喜欢池瑶挺久了？ 为什么这么说？ 那就是了。 池诚自认纵横情场多年，颇是得意。 我看你高中的时候就看上了吧。 江燕不语。 他被叫来学校好几次呢。你们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勾搭上了？ 没有。 那是什么时候？ 就是今年认识的，没骗你。 江燕用双手撑着地，仰头活动肩颈，他看到天上的月亮在云雾里若隐若现，莫名的想起几年前的雨夜。 在医院大厅，那是他和池瑶第二次有所交集，只是记得那天的人只有他一个而已。沉默着对坐许久，池诚用膝盖撞了江燕一下。 你们没在一起吧？ 江燕睨他一眼，轻哼了声。池诚当他默认。 我姐可不好追啊。 怎么说？ 眼睛长在头顶上了，这脾气啊又臭又硬，不够温柔就算了，眼光也不太行。哎，就大学谈的那个啊，说话跟指挥官似的。哎呀，还好池瑶跟他分了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好了。 什么指挥官？ 池瑶没跟你说呀？ 池诚扬下巴。 那你还是自己去问他吧。 他脾气很好，也没你说的那么不温柔。 池诚微顿，好半晌才嘀咕道： 你的变化还挺大的。 怎么说？ 说不明白，大概是没以前那么闷了。池瑶很被动，放你以前那样他才看不上你呢。 江燕垂眸，一滴汗顺着下巴滑下去砸到地上。池诚是没人理他他也能自娱自乐的人，他又开始臭屁。 仔细一想，他全身上下最大的优点估计就是有我这么个弟弟吧。 池诚， 干嘛？ 江燕用手机发了条消息。你和你姐真是一点也不像。 你什么意思？ 我说，小舅子，你也太自恋了。 池诚一下跳起来，被他的一声小舅子给激到。 嘿，你以为当我姐夫有那么容易啊？ 不然呢？池诚扭头，施了个巧劲儿，将球勾起，卡在臂弯。 你赢，我就服你。 快十点的时候，江燕出去了，他说他会再来。池瑶在房里等了等，等得眼皮直打架，便开了电视看。可等他回来，池瑶还是睡着了。 你没看信息？ 池瑶开完门又上了床，闭着眼说： 没看。 江燕无言。他给池瑶发了条消息，说他会回很晚，让他别等。可他洗完澡也没见池瑶回，放心不下还是来了。池瑶眯了会儿，在他上床后闻了闻他身上的味道。 你洗澡了？ 嗯，一身汗。 池诚找你干嘛？ 打球。 池瑶顿时觉得莫名其妙。 他有病。 江燕摸摸他的脸。 睡吧。 因为第二天安排的是爬山，且他们还报了一日团，所以很早就要起。池瑶醒来的第一眼看到的是江燕的脸，他茫然一瞬，才记起自己前半夜给他开了门。他推了推江燕。 江燕。 江燕先是肩膀一动，随后睁眼，眼皮叠出好几层褶，瞳孔漆黑微润，还没完全醒。 该醒了。 江燕愣怔了两秒，揉着眼又懒懒地抱住他。 不想起。 他的无赖都耍在了床上。池瑶沉默地让他抱了会儿，手突然往被子里一摸。江燕猛地退后，这回是真醒了。他这回的脖子比脸红，好半天才挤出几个字。 别这样。 明知现在不能，那就不要招他，他经不起池瑶挑逗的。池瑶浅笑不说话，下床去洗漱。江燕隔了两分钟进来，他正在挤牙膏，挤了两个人的。他们住的是单人间，床小，卫生间也小，洗漱台就那么点大。池瑶让了点位置给江燕，从镜子里看，他勉强只到江燕肩膀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他才会有自己在江燕面前其实是处于弱势的认知。平时江燕很听话，基本不会驳斥他的想法，乖乖的，温顺又柔软。哦， 也不全是。在有些时候，往常再听话的男生也会变得很强势。一开始可能还好，最近迟瑶算是感受到了，江燕像是发觉了某种恶劣的趣味因子，时不时就想些奇妙的办法折腾他。刺激的同时，他又觉得无地自容。这种事很矛盾，他说不清，只能说他不反感。镜子里的两人满嘴牙膏沫，迟瑶冷不丁笑了声。江燕问他笑什么，他答不出。舒了口，迟瑶摇头，望进他清澈的眼底。如此两秒，江燕躬身稳住迟瑶。江燕向来主动，迟瑶闭眼，周身全是薄荷味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、收藏、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